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有天下午，雅格丽娜在母亲的客室里，朗伊埃太太正在见客，一个时髦的画家，装腔作势的小白脸是他们家的熟客，但并两人继续用客气的口吻谈下去。正在一旁沏茶的雅格丽娜心中一震，差点果然看见他们心照不宣的目光一下子就给遮掩过去了。这个发现把雅格丽娜也会嘻嘻哈哈地提起的，可是这一回竟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他看情，他从这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至此为止，他对什么都不猜疑的，从小节没有问题。轻佻的朗伊埃太太犯嫌疑的地方太多了，但雅格丽娜还要加些上去。她很想接近父亲，跟他一向比较的密切，而父亲的聪明也对他很有吸引力，他愿意多爱一些父亲，对父亲表示同情。但朗伊埃似乎不需要人家为他抱怨，于是这神经过敏的少女又起了疑心，比对母亲的猜疑更加可怕，就是说父亲是什么都明白的，但认为假作痴聋便方便，只要自己能够为所欲为，别的事父亲都不放在心上。于是雅格丽娜觉得没有希望了，她不敢鄙薄他们，她爱他们，可是她在这儿过不下去了。席蒙娜的友谊对她没有帮助，她很严厉地批判她从前的伴侣的弱点，对自己也不随便放过，看到自身的丑恶与平庸大为痛苦，只无可奈何地回想着纯洁的姑妈。但这些回忆也慢慢地消失了，时间的洪流把他们淹没了，把他们的痕迹洗掉了。由此可见，一切都是要完的，他将来要跟别人一样的掉在污泥里啊，无论如何都得跳出这个世界，救救我呀，救救我呀。就在这个又狂乱又孤独又厌世又热烈的时期，抱着神秘等待的心情，向着一个无名的救主伸手祈愿的时候，雅格丽娜遇到了奥里维。朗伊埃太太和大家一样，邀请了那个冬天走红的音乐家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来了，照例不想讨人喜欢，朗伊埃太太可仍旧觉得他可爱。只要在当令的时候，他拿出无论什么态度都可以，人家总觉得他是可爱的。这往往是几个月的事。 雅各丽娜并不觉得他怎么了不起，克里斯朵夫受到某些人的恭维先就使他不相信，何况他粗鲁的举动、高声的说话、快活的心情都叫他看不上眼。以他内时的心境，生活的性质显得是鄙俗的，他所追求的是凄凉的、半透明的境界，自以为喜欢这个境界。克里斯朵夫身上光线太强了，但他谈话之间提起了奥里维，他需要把他的朋友跟他一切愉快遭遇联系在一起。他把奥里维说得那么有意思，使雅格丽娜以为看到了一个合乎理想的人物。他要母亲把奥里维也邀请了。奥里维并不马上接受。而在他姗姗来迟的那个时期内，克里斯朵夫和雅格丽娜更能从从容容地描成一个幻想的奥里维的肖像，而等到他决意应邀而来的时候，真正的面目跟那幻象的图画也不会不像了。奥里维来了，可很少说话，也不需要说话。他的聪明的眼睛，他的笑容，他的文雅的举止，浑身上下那种光辉四射的恬静，自然把雅格丽娜迷住了。再加有克里斯朵夫在旁边做对照，更烘托出奥里维的妙处。但雅格丽娜脸上全无表示，因为怕正在心中萌动的感情。他继续跟克里斯朵夫谈话，谈的却是奥里维的事。克里斯朵夫能够谈到他的朋友，得意极了，根本没有注意到雅格丽娜听得津津有味。他也提到自己，而雅格丽娜虽然毫无兴趣，也殷勤地听着，随后又不着痕迹地把话题扯上跟奥里维有关的故事。雅格丽娜的风情对于一个不自警戒的人是很危险的。克里斯朵夫不知不觉已经给他迷住了。他喜欢常常到雅格丽娜的家里去，开始注意自己的装束。他熟识的那种感情又笑眯眯地混入他所有的幻想中来了。奥里维从最初几天起也入了迷，以为对方冷淡他，暗中很难过。克里斯朵夫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和奥里维的谈话告诉他听，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奥里维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讨雅格丽娜喜欢，虽然因为跟克里斯朵夫一起生活，他看事比较乐观了些，但仍旧没有自信。他把自己看得太清楚了，不相信会得到人家的爱。其实倘若一个人的被爱要靠他本身的价值，而不是靠那个奇妙与宽容的爱情，那么够得上被爱的人也就没有几个了。一天晚上，他受着朗伊埃家的邀请，但觉得再去看那个冷淡的雅格丽娜太难堪了，便推说疲倦，叫克里斯朵夫一个人去。蒙在鼓里的克里斯朵夫挺快活地去了。以他天真的自私心理，他只想着和雅格丽娜单独相对的快乐。可是他得意的时间并不久，一听到奥里维不来的消息，雅格丽娜马上扮起一副懊丧的、气恼的、烦闷的、失望的脸。她再也不想讨人喜欢了，也不听克里斯朵夫说的话，只随便回答几句。克里斯朵夫甚至非常难堪地看见她掩着嘴不耐烦地打着哈欠。雅格丽娜真想哭出来，突然之间她走出客厅，不再露面了。克里斯朵夫不胜狼狈地回去， 一路上推敲着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态度究竟是怎么回事。慢慢的，居然看到了一点真相。回到家里，奥利维等着他，装着若无其事的神气问他晚会的情形。克里斯朵夫把那桩不如意的事情讲给他听，他一边讲着，一边看到奥利维的脸色渐渐开朗起来。你不是累了吗？干嘛不睡觉呢？ 哦，我觉得好多了，我不累了。 对了，你今晚不去，的确使你精神恢复了不少啊。克里斯朵夫很俏皮地说着，他亲切地望了望奥利维，回到了自己房间去。到了那儿，他笑了，轻轻的，可是笑得连眼泪都淌了出来。他心里想着，哼，坏东西，他居然拿我开玩笑，和奥利维也在耍我，想不到他们俩有这一手啊。从此，克里斯朵夫把自己对雅格丽娜的念头一起丢开，而像孵着小鸡的母鸡一样去孵育着两个小情人的罗曼史，表面上只做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也不带他们之中任何一个方向对方揭破，只在暗中帮助他们。在巴黎近郊亚当岛森林近旁的一个小地方，在朗伊埃家别庄的大花园里，奥利维和雅格丽娜有了一次确定终身的谈话。克里斯朵夫陪着朋友一同在那里，但他在屋子里发现了一架风琴，便弹着琴让两人双双散步去了。其实他们不希望克里斯朵夫这样，他们怕单独相对。雅格丽娜不声不响，有点敌意，上次见面的时候奥利维已经发现他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淡，目光显得残酷，甚至有敌对的意味。奥利维看着心都凉了，他不敢盘问，怕从爱人嘴里听到什么残忍的话。那天看到克里斯朵夫一离开，他的心就发抖，觉得唯有克里斯朵夫在场，才能够使他不至于受到意料中的打击。雅格丽娜爱奥利维的心并没有稍减，她只有更爱他。就因为此，雅格丽娜对奥利维有点敌意，她从前当作游戏而那么渴望的爱情此刻来了，在她的面前了，但她看到她在脚下变成了个窟窿，便吓得往后倒退。他弄不明白了，心里想，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于是他望着奥利维，用着那种使他痛苦的目光。这个男人是谁呀？我为什么爱他呢？我爱不爱他呢？他不知道，不知道，但他知道他是被抓住了，被爱情抓住了，他自己将要完全消灭在爱情中间。他的意志，他的独立，他的自私，他对于未来的梦想，一切都要在这个怪物的身上消灭。于是他气愤愤地跳起来，有些时候简直恨奥利维了。他们直走到花园的尽头，到了有一行大树和草坪隔离着的菜园里，迈着碎步在小径上走，两旁种满了红醋栗树， 挂着许多红的深色的果实，还有一洼洼清香扑鼻的杨梅。时逢六月，阵雨之后，气候很凉爽，天空灰灰的，只有半明半暗的光，低低的云大块大块的随着风沉重的移动。但这阵来自远方的风一丝都吹不到地上来，连一张树叶都不动。无限凄凉的气息笼罩着一切，笼罩着他们的心。而在花园的那一头，从那望不见的别庄的半开的窗子里，传来一阵风琴声，奏着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降 E 小调赋格曲。他俩紧挨着，坐在井栏上，脸色惨白，一声不出。奥利维看见雅格丽娜脸上淌着眼泪，他嘴唇抖动着，轻轻地问了一声：“你怎么哭了？”而奥利维的眼泪也淌了出来。奥利维拿着雅格丽娜的手，雅格丽娜把头靠在奥利维的肩上，他不想再抗拒了，他给打败了，这才松了口气。两个人轻轻地哭着，听着音乐，沉重的云无声无息地在头上移动，仿佛就在树巅上掠过。过了一会儿，雅格丽娜擦擦眼睛，望着奥利维，突然之间他们拥抱了。哇，无可形容的幸福，神圣的幸福，这样的甘美，这样的深邃，甚至令人感到痛苦了。雅格丽娜问：“你的姐姐像你吗？”奥利维吃了一惊：“啊，你为什么提起他？难道你认识他吗？”“啊，克里斯多夫讲给我听的。你曾经非常痛苦，是不是？”奥利维点点头，感动得答不上话来。“我从前也很痛苦。”于是雅格丽娜讲起了她的网友，亲爱的马德姑妈，很心酸地说她曾经哭得死去活来。她用着哀求的口吻说：“你会帮助我的，是不是？帮助我生活，做个好人，把可怜的姑妈做榜样。你喜欢我的姑妈吗？你？”“他们俩我们都爱，正如他们俩也会彼此相爱。可惜他们不在这儿了。”“他们在这儿啊。”两个人紧紧抱着，连彼此的心跳都感觉得到。突然来了一阵细雨，是雅格丽娜直打寒颤。她说：“我们进去吧。”树荫底下差不多已经黑了。奥利维吻着雅格丽娜湿润的头发，雅格丽娜向他仰起头来，奥利维的嘴唇第一次感觉到了那动了爱情的嘴唇，那种少女的灼热而有点皲裂的嘴唇。他们差点晕了过去。 快到屋子的时候，他们又停了下来。奥利维说：“以前我们多孤独啊！”他已经把克里斯朵夫给忘了。可是他们立刻想起了克里斯朵夫。琴声已经没有了。他们走进了屋子。克里斯朵夫把肘子靠在风琴上，双手捧着脑袋，也想着许多过去的事情。他听见开门，才从幻梦中惊醒过来，对他们和颜悦色，对着一副庄严而温柔的笑容。他看到他们的眼睛，就知道了经过的情形，便握住了他们的手说：“啊，坐下吧，让我弹些东西给你们听。”他们坐下了。克里斯朵夫在琴上把胸中所有的感情，对他们俩所有的爱，一起倾诉了出来。弹完之后，三个人都一声不响。随后克里斯朵夫站起身子，瞧着他们，他的神气多么的和善，比他们老成多了，坚强多了。雅格丽娜这才破涕，第一遭体会到了克里斯朵夫的心。克里斯朵夫把他们俩都搂在了怀里，对雅格丽娜说：“啊，你很爱他是不是？你们都非常相爱吧？嗯。”两人都觉得对克里斯朵夫感激不尽。可是克里斯朵夫马上转变了话题，高声笑着走向窗子，跳到花园里去了。 当我们静静地聆听百年百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时，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世外桃源，听到了孩童们的朗朗笑声。这笑声启迪人们，快乐比智慧还重要，那是一种催发新生命的快乐。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以后的几天，克里斯朵夫劝奥利维向雅格丽娜的父母求婚。奥利维不敢，怕遭到意料中的拒绝。克里斯朵夫同时也逼着他去找个差事，假定二老答应了，奥利维在不能谋生的情形之下就不能接受雅格丽娜的财产。奥利维跟他一样的想法，可不同意他对于跟有钱的女子结婚所抱的过分警戒而近乎可笑的态度。难道一个富翁会懂得什么叫做人生？难道他跟艰苦的现实有什么接触？他尝过饥寒交迫的滋味吗？闻到过用自己的劳力换来的面包的味道吗？感觉到自己去垦殖的土地的气息吗？他懂得什么众生万物？连看都看不见。我小时候有几次给人家带着做了大公爵的马车出去玩，车子走过我每根草都很熟悉的草原，穿过我独自奔驰而心爱的树木，可是那时候什么都看不见，所有那些可爱的景致都变得像带我游览的那些糊涂虫一样的僵死，一样的不自然。那批昏庸老朽的人好比木一般把草原跟我的心隔断了。不但如此，只要脚下踏着木板，头上盖着车顶，就可以使我和天地绝缘。要能感到大地是我的母亲，必须把我的脚踩入她的肚子里，好似一个初见光明的新生儿一样。财富斩断大地跟人类的联系，斩断所有大地之子相互间的联系，这样你怎么还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嗯，艺术家是大地的声音，你既没有歌德的气魄，势必被财富吞掉，尤其被一个有钱的妻子吞掉，这一点在歌德至少是避免了的。单身的男人还可以抗拒灾难，他有一股天生的强悍之气，那些坚韧的本能把他跟土地连在一块儿。可是女人是容易中毒的，还要把毒素传给别人。她喜欢闻财富那般如加了香料的臭气。她有了资财，而还能保持心灵的健康，简直是奇迹。好似一个百万富翁有天才一样。而且我不喜欢妖魔。凡是财产超过生活需要的人，就是一个妖魔。一个侵蚀他人的癌。奥利维笑了。可是我总不成因为雅格丽娜不穷而不爱她，也不能硬要她为了爱我而变穷。你要是救不了她，至少得救你自己，而这还是救她的最好的方法。 你得保持纯洁，你得工作。奥利维无需克里斯朵夫告诉他这些顾虑，他比克里斯朵夫更加敏感，并非他把克里斯朵夫对财富的诅咒当真，他自己也是有钱人家出身，绝对不鄙薄财产，而且认为财产和雅格丽娜俊俏的脸蛋非常适配。但他受不了人家猜疑他的爱情是为了图利，所以要求重进教育界。目前所能希望的只有一所内地中学里一个很普通的职位，这便是他所能献给雅格丽娜的可怜的新婚礼物。他很不好意思地和雅格丽娜谈起此事。雅格丽娜先是不能接受他的理由，以为这种过分的要强是克里斯朵夫影响他的，他认为可笑的。一个人真有爱情的时候，和所有的人同甘共苦，不是挺自然的吗？拒绝爱人乐于贡献给他的优惠，不是交情吗？可是临了，雅格丽娜仍旧赞同了奥利维的计划，因为这计划中间颇有些苦涩与不愉快的成分，他才下了决心，觉得这倒是一个机会可以满足他牺牲的热情。姑母的死惹动了他对环境的反抗，爱情更把他刺激得兴奋起来。凡是自己天性中跟神秘的热情不相容的成分，他一概加以否定。他仿佛引满了一张弓，要把自己的生命向一种理想射去，而所谓理想便是极纯洁极艰苦同时又有幸福的光辉的生活。将来的阻碍清苦的境况对他都变成了欢乐，那才是多美妙的境界。朗伊埃太太一心只管着自己，没工夫留意周围的事，最近她只想着健康的问题，整天忙着她那些莫须有的病，一会儿试试这个医生，一会儿试试那个医生，每个新医生都是救星，过了15天可又得换一个。他几个月都不待在家里，住着费用浩大的疗养院，不胜虔诚地做种种可笑的治疗，把女儿跟丈夫统统给忘了。比较关心家庭的朗伊埃先生开始猜到女儿的计划了，那是他为父的嫉妒心理提醒他的。他对雅格丽娜素来有着谜一般的温情，为许多父亲对女儿都感觉到而不肯承认的，那是一种神秘的肉感的几乎是神圣的好奇心，使一个人想在自己的化身是自己的骨肉而是个女人的身上再发生。在这等幽密的心情中间，有些影子与暗淡的闪光还是不知道的好。至此为止，他觉得女儿是青年们疯魔，很好玩，他喜欢女儿这样卖弄风情，想入非非，可是头脑清楚，就像他自己。但他看到事情弄假成真就不放心了，他开始在雅格丽娜前面取笑奥利维，后来又用一种相当尖刻的口吻批评奥利维。雅格丽娜先是笑笑说，别说他那么多坏话，爸爸，你以后要发窘的，他是我嫁给了他。朗伊埃先生高声嚷了起来，把他当作疯子，这才是使雅格丽娜完全成为疯子的好方法。他说雅格丽娜永远不能嫁给奥利维，雅格丽娜说非嫁给他不可。幕揭开了，他发现雅格丽娜已经不把他放在心上，做父亲的自私心 不禁大为气愤，他诅咒说再不让奥利维和克里斯朵夫上门。雅格丽娜听了气坏了。有天早上，奥利维开门出来，看见雅格丽娜像一阵狂风似的卷进屋子，脸色发白，非常坚决地对他说：你把我带走吧，爸爸妈妈不答应，我却非要不可，我不回去了。奥利维又是惊骇又是感动，并不想和他从长计议。幸而克里斯朵夫在家，平常他是最没有理性的，那一天反倒劝他们讲讲理性了。他说他们这样会闹出丑事来的，以后会更加痛苦。雅格丽娜怒不可遏地咬着嘴唇回答说：以后我们自杀就完了。这句话非但没有把奥利维吓倒，反而使他打定了主意。克里斯朵夫好容易叫两个疯子姑且耐着性子，他说用到这最后一招之前总得试过其他的方法。雅格丽娜先回家，由他去朗伊埃先生那儿做说客。古怪的说客，他才说了几句，朗伊埃先生差点撵他出门，然后他又觉得事情可笑。莱克的严肃、诚实、深信不疑的态度，慢慢的使听的人动容了。然而朗伊埃始终表示不动心，继续说些讥讽的话。克里斯朵夫只做不听见，可是逢到对方来一下特别尖锐的冷箭，他也停下来，不声不响地迟疑一会儿，随后又往下说。到了一个时候，他把拳头往桌上敲了一下，说道：请你相信我一句话，我这次的拜访对我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我真得竭力压制自己，才能不来挑剔那某些措辞。可是我认为我有权利对你说话，所以我就说了，请你像我一样的客观一些，把我的话考虑考虑。朗伊埃先生听着，一听见自杀的计划，他耸了耸肩膀，装作一笑置之，但心里的确震动了。以他的聪明，绝不至于把这种威吓当作玩笑看，他知道应该顾到痴情女子的疯狂。从前他有个情妇，平时嘻嘻哈哈的，脾气挺好，他认为绝不会实行他的大话的，居然当着他的面把自己打了一枪，当场并没有死。那一幕他现在又觉得如在目前了。对那些疯疯癫癫的女孩子简直是毫无把握。想到这儿，他不由得一阵心酸。他自己要吗？那么好吧，傻孩子活该倒霉。当然，他可能用点手段，假作应允，把日子拖一拖，再慢慢的使雅格丽娜疏远奥利维。可这样，非得花一番他不愿意或不能花的心血。何况他也是个软心人，因为他曾经恶狠狠地对雅格丽娜说过一声不。现在，就不为不忍愿意说一声好。归根结底，世界上的事谁说得准呢？或许孩子的看法是对的，主要是两个人相爱。朗伊埃先生也并非不知道奥利维是个正人君子，也许还有才气，因此他同意了。结婚前一天，两个朋友厮守了半夜没有睡觉， 他们对于一个可爱的过去的最后几个终点都想好好的领略一番。可是眼前这个时间已经是过去了，好似那些凄凉的离别，在车子开行以前，大家执意要留在月台上彼此瞧着说着话，但心早已不在这儿，朋友已经远去了。克里斯朵夫一句话说到半中间，发觉奥利维心猿意马的眼神，便停了下来，笑了笑。啊，你已经不在这儿了。奥利维不胜惶恐的道歉，因为自己在最后一段亲密的时间这样分心，觉得很难过。但克里斯朵夫握着他的手，哈哈，算了吧，别勉强，我很快活的。你做你的梦吧，孩子。他们偎依着，站在窗口，望着黑暗中的花园。过了一会儿，克里斯朵夫对奥利维说：你想逃开我吗？你以为可以躲掉我了？你想着你的雅格丽娜，可是我会追上来的。我也想着他，好朋友，我何尝不想你？即使……说到这儿，奥利维停住了。克里斯朵夫笑着把他的话接了下去。即使要想着我是多么不容易，嗯？参加婚礼的时候，克里斯朵夫穿扮得很体面，可以说是很漂亮。他们不用宗教仪式，奥利维是因为对宗教冷淡，雅格丽娜是因为存着反抗的心，两个人都不愿意要。克里斯朵夫写了一个交响乐题材的曲子，预备在区公所演奏，但到最后一刻，他明白了公证结婚是怎么回事，便把音乐放弃了，认为那是可笑的，表示一个人既没有信仰，也没有自由思想。一个真正的旧教徒好容易变成了自由思想者，并非要把一个公务人员变成教士。在上帝与自由良心之间，绝无理由把国家拉来代替宗教，国家只管登记，不管结合。奥利维和雅格丽娜结婚的情形，使克里斯朵夫觉得幸而没有把音乐放到典礼中去。区长俗不可耐的恭维着新夫妇，恭维着新娘的有钱的家庭和那些挂着勋章的证婚人。奥利维心不在焉的含讥带讽的听着，雅格丽娜可完全不听，偷偷的向冷眼看着她的西蒙娜吐舌头。她曾经跟她赌东道，说结婚绝不会使他紧张，现在他快要赢了这个东道了。他简直不大想到结婚就是自己，即使想到了也只觉得好玩。其余的人都是为了来宾而装腔作势，来宾也都拿着手镜瞧着他们。朗伊尔先生只管在人前卖弄，虽然对女儿的感情那么真，他当时最注意的还是宾客，心里想有没有漏发什么请帖。唯有克里斯朵夫很激动，他仿佛一身见了父母、结婚当事人和区长这许多角色。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奥利维，奥利维可并不瞧他。晚上，新人动身上意大利，克里斯朵夫和朗伊尔先生送他们到车站。 看见新婚夫妇很快活，毫无遗憾，也不隐瞒他们巴不得快点走掉的心绪。奥利维像一个少年人，雅各丽娜像一个小姑娘，这一类离别使人非常惆怅。父亲看着女儿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从此跟她越离越远，但他们只感到一股解放的醉意，什么束缚都没有了，什么阻碍都没有了，他们以为到了人生的顶点，万事齐备，用不着再怕什么了，可以死而无憾了。过后他们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阶段，拐过了山峰，又是遥遥前途摆在那儿，而且很少人能达到第二个阶段。火车在黑夜里把他们带走了，克里斯朵夫和朗伊埃一同回去，俏皮地说了句：哎呀，现在咱们都是官夫了。朗伊埃先生笑了，他们道了再会，各自走上了回家的路。两个人都很难过，那是一种又悲伤又甜美的感觉。克里斯朵夫自个儿在卧室里想到：啊，现在我生命中最高尚的一部分得到了幸福。奥利维的屋子里一切都保持原状，两位朋友约定在奥利维没回来搬家之前，他的家具和纪念物照旧存在克里斯朵夫那边，所以他还是在眼前。克里斯朵夫瞧着安多纳德的照相，拿起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对他说：朋友，你快好吗？克里斯朵夫常常写信给奥利维，回信很少，内容也是心不在焉的。朋友在精神上渐渐跟他疏远了，克里斯朵夫很失望，但硬要自己相信这是应当如此的，他并不为他们的友谊的前途操心。孤独并不使他难受，以他的口味而论，他觉得还不够孤独。大日报的撑腰已经使他感到厌恶，阿塞纳·伽马西有个脾气，以为由他费了心血捧出来的名流应当归他所有，而他们的光荣理当和他的光荣打成一片，好似路易十四在宝座周围摆着莫里埃、勒、伯伦和吕里一样。克里斯朵夫觉得，在艺术上，便是德国皇帝，也不见得比他大日报的老板更可厌。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